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肠寸断，孤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我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，永远到底有多远，我们会不会变成失联，我拼命的追学着去飞，又怎能追上你的谎言，告诉我永远到底有多远，该不会只有那么一点点，该不会你对白人说过一千遍，不要再为了天长地久去冒险，惊醒自己的夜，掀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肠寸断，孤望不尽世事无辜的 双手